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其中可以当我们在读在听讲道的时候，可以专心的听，也让我们圣灵，我们求你让这个经文可以改变我们，也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首先我要说一下养育孩子，我看蛮多孩子。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做正确的事的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做一些事情。例如当孩子处在危险的情况，我们会警告他们，跟他们说别碰，很烫，烫手，或者别靠着游泳池太近，有可能你会掉进去。当我们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却故意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管教他们，惩罚他们，因为他们的不尊重父母的罪，我们教导他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打屁股，你们知道哈，打屁股。可是当我们的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我们会用正确积极的方法鼓励他们，我们会对他们说正面积极的话，我们会对他们说好棒，你做得很好，或者我以你刚刚做的为傲，我们会感谢他们，我们会鼓励他们做的好行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鼓励他们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走，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定可以站立得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长大，会面临诱惑或者凶恶围绕着他们，因为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会面临一些逼迫，这个是上帝的话明确的告诉我们，应许我们。可是我们祷告希望他们不会屈服于诱惑，反而继续在正确的道路上行走。在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希拉和提摩太陪伴着保罗去帖撒罗尼迦，让他们一起努力的工作，因为有圣灵的帮助，他们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结果开拓了一个又小又未成熟的新基督徒的教会。他们又有很多的挣扎，在整个马其顿地区只有一些非常少数的基督徒，而且他们还没有在基督里成熟，并有一些相信邪恶的人围绕着他们，其实是不是一些很多？当地的人会拜偶像，可是在这个宣教的团队的祷告和希望是他们会在基督里站立的稳。保罗和他的助手珍惜这个在父上帝和耶稣基督里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看他们是自己亲生的孩子， 来对待他们，就像父亲希望给孩子做好的，他们确信上帝的恩典和那远超乎我们所想的平安会坚固他们。所以保罗和他的伙伴举行很多次的祷告会，他们也无碍自己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得着上帝所赐 的祝福祷告。这个感谢的祷告在这卷书里面是为了要鼓励他们坚固，为了他们坚持耐忍耐。这也是上帝的又圣洁又自己默示的话语。我也希望今天可以鼓励到我们，读完了这个经文以后，我们可以问自己几个很重要的问题，鼓励我们坚持下去。时代很艰难，很可能越来越难，我们在这个世界里会有逼迫患难，但耶稣保证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到三节，他又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保罗他和他的团队带着感恩的心常常在祷告里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很享受他的祷告时间，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他们的里面的工作，应用基督完成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救赎的工作。对保罗来说，这个事实带给他极大的喜乐，因为虽然这个未成熟的教会必须经过很艰难的过程，他知道上帝还是关心他们。他用一个词常常，这个词告诉我们这个宣教团队连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他们祷告里很勤奋和执着，他们把别人摆在第一位。我们也应该效法这个模样。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祷告的时间也会带来愉快。当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带着敬畏和恐惧，我们也带着喜乐来到至高者的面前，知道基督是我们的中保，知道全能的上帝奉耶稣的名倾听我们的祷告，因着通过耶稣的诞生、生命、死亡、复活和升天的奇妙工作，上帝乐意地听到我们的祷告，能把我们为弟兄和姐妹的感恩献上给上帝，是我们何等喜乐 的特权。在第三节里面，保罗给我们带来了祷告喜乐的动机。 帖撒罗尼迦教会献出他们得救的确据，他们过基督徒的生活，他们在这么干旱与疲惫的土地，他们活出他们的拣选，他们信靠耶稣基督，耶稣为他的子民忍耐到底。保罗说他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他们意识到了神与他们同在，他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耶稣基督所存的坚韧。你听到这句话，你们会想起三个字，有没有联想到？你们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的13章所说的信望爱？这三个美德在教会中让他们在基督里一起同工，一起生活。他们的工作是我们的信仰引发的，他们的信仰引发的。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好行为而得救，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要特别看帖撒罗尼迦和马其顿的地区，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地区，他们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很像我们所在的地方哈。而且因为人的罪，我们从来不会选择为上帝工作。我们无论他们多努力工作，无论他们多努力试着安抚神的愤怒，他们不可能获得救恩。可是他们有的，如雅各书说的，是一个活力或者活泼的信仰。他们的救恩是他们生活结出的果子显明出来的。他们的劳苦是爱引发的，是爱心引发的。提供口头服务非常的容易，是不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美国或者看美国影片哈？美国人太容易说三个字：我爱你。你问我太太，你就知道。而且我们太快说出口。可是你们要知道，真爱不只是我们说的而已，也不是一个亲吻就算了。爱是牺牲，表现真爱需要花力气，要花钱。真的爱会牺牲我们的声誉，我们的骄傲，因为耶稣基督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牺牲了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爱新庄福音中心的你们，上帝的独生爱子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们给出的是牺牲自己的行动。帖撒罗尼迦教会把他们因着爱劳苦献出来，他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爱心？有没有活出来？他们的坚定，他们的毅力、耐心是希望引发的。他们希望对象是什么？他们渴望主耶稣，他们期待最后的日子。 那个时候耶稣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们抱着希望的耐心，这个耐心会维持维护他们，让他们在四维不断冲击他们的困难、诱惑、逆境和逼迫当中，让他们站立的稳。这些特点不是隐藏的，这些刚讲的那个信望和爱不是隐藏的。我们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些特点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保罗在上帝的面前纪念他们，为着他们感谢他。他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特点是基于上帝的奇妙恩典。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的肢体，是不是活出一个只记得住的生一个值得记得住的生活？新庄福音中心不是有信望和爱的特征吗？你们是不是为上帝所赐给你们的恩典而感恩？你们愿意委身与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吗？保罗为着他们过明显的基督徒生活很感谢上帝，他也有另外的理由感谢上帝，就是他们在基督里面的努力。你们有没有更加的努力使你们蒙召和被选坚定不移？在第四节他说，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保罗他承认帖撒罗尼迦教会不变的喜乐和感恩的救赎基础是信徒的拣选到永生。上帝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宣召很明显，保罗把这个基督教会称为上帝所爱的弟兄。最近50年左右的自由派和保守派教会的争论，在这个词弟兄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有些觉得所有的人类都是弟兄和姐妹，都是在天父他爱和保守里面，因为都是他按着他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他们喜欢说一个词语，那我不知道我翻的对不对，人的兄弟情谊。可是这个想法充满几大严重的问题，我们却相信保罗所相信的弟兄是在基督里面蒙恩的家庭。弟兄指的是和基督有连结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和姐妹是那些因为信心，因为信相信耶稣接受到上帝救赎的爱的人。他接着说他们是上帝所爱的，上帝宣召那些 将会成为他的子民，因为他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他们当了多好的人。上帝自己主动拣选，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上帝所说的话，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上帝吸引人，上帝呼召人，上帝任命，上帝拣选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主动寻找属于他的人，在生命记的第七章六到八节，这里说到，因为你是属于耶和华，你上帝神圣的子民，耶和华你的上帝从地面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做自己宝贵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人数比任何民族多，其实你们的人数在各民族中是少的，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遵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他们已经接受了上帝无条件的作为。在旧约里，上帝选择常常是和他的国度有关，在新约里和各个教会的会友有关。若你在基督里，那上帝拣选了你。一个圣经学者说，这样说，我们无法知道上帝隐秘旨意的拣选，我们只能看到他拣选的结果。你可能会问，如果你相信神的拣选，会不会变得很骄傲？因为如果你相信你已经被上帝拣选的话，你会觉得你比较特别，你比较有优越感。反之，拣选不会促进骄傲，反而会促进谦卑，因为拣选率不将救恩归因与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而单单归因与上帝的奇妙恩典。你可能会问，如果你相信神的拣选，会不会导致开放的生活方式呢？你会不会变得很懒惰？不，拣选率不提倡许可，反而提倡的是成圣。上帝对我们的救恩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圣洁，有过更圣洁的生活。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保罗说道，因为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满有爱心。中马田他这样说道，因为上帝拣选你为圣洁，所以他会使你为圣洁。保罗为他们被上帝的爱而拣选感到感谢上帝，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要给他们对他们的信仰有保障，给他们告诫，给他们安慰，这也是对我们说的。外面有很多人，这里也有一些人没有的，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得救的确据，因为在外面的人他们不认识主。那若是你，你要听耶稣对你说，凡有劳苦重担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保罗通过福音怎样来到他们，影响他们，而且看到他们越来越成圣。他说，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这不是有关保罗的福音，也不是有关希拉的福音，也不是有关提摩太的福音，而是这个宣教团队所宣扬有关耶稣基督和他的国度的福音。不仅在言语他宣扬的，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这是保罗确信的根基。若你可以看到，你会发现保罗没有解释帖撒罗尼迦教会人被拣选 的场合或者他的方式，他也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个性质，他反而说明为什么他知道这些信徒被列入选民之中。这三词语的字也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回顾伴随着保罗的确信的能力。在使徒时期，当整本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的确会有神迹的发生。圣灵伴随着福音的宣扬，圣灵是那位说服把真理听进去的选民，福音深深地感动他们，宣教士把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感动，被他们所传扬的福音感动，听到者也被圣灵感动。帖撒罗尼迦的人听到上帝的信息，并看到他福音宣扬，他力量的奉圣，完完全全的被说服。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圣灵和圣经不分开的带领人到上帝的面前。当圣灵使用神的话的宣扬，在我们前面打开的圣经，有它的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发生过奇妙的大事？你有没有自觉有罪，发现你需要一位救主？这个福音中心有没有基于上帝的恩典、爱和拣选的特征？如彼得说，你们有没有更加努力，使你们蒙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如果这是你心里面的渴望，圣灵会使你能够做到。保罗继续感谢上帝，上帝召他们， 他们蒙召的确证据是他们怎么接受好消息。他们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那外面的人有没有看到你们越来越爱惜圣，是越来越爱惜圣经的人呢？你们这个福音中心真的是相信圣经是神的大能，是神的话吗？我们看第五到第七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保罗写道，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这些宣教士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传的道是很和谐的，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冲突。帖撒罗尼迦教会亲眼看到他们真正的福音的使者，每一个奉耶稣的名服侍的人都得特别注意，记在心里面。一个讲道者的行为一定要跟他所讲的道和谐或是连结，他一定要更加努力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显现出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宣召不只是他们宣扬的福音显明，也是他们对福音的接受显明。保罗为着他们在遭受灾害的同时仍然信靠上帝，感谢上帝，因为这样的结果是一个有效率的见证耶稣。第六节开始他说，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在希腊文，效法和模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当模具成形时，同样那个模具可以复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成为了保罗和他的团队的模仿者，同时成为了主的模仿者。基督徒领袖可以也应该被模仿，只要他们自己模仿主。他们模仿了保罗和他的伙伴的敬虔的模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所讲的福音是有连结的，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效法保罗，带着圣灵里面的喜乐接受了许多的逼迫患难。保罗献上感恩，要记得保罗充满了喜乐的写了这封信。保罗和他的同工充满喜乐，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献上了感恩的祷告，因为他们带着圣灵的喜乐，经过愁苦患难，接受了耶稣基督的话。帖撒罗尼迦教会处在异教之地，如果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偶像，转向了上帝，他们一定会被周围的人逼迫。有些学者认为他们经历的逼迫指的是内在的 和平被迫害，一种和朋友家人隔绝的那种感受，这是部分，只有部分正确的。可是我们要面临的真正逼迫是这个世界带来的。黑暗不喜欢光明，不能一块相处。他们原来拜偶像，现在不拜。在他们周围的人能接受他们这样的改变，他们不能接受他们的改变，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被周围的人侮辱。在保罗受迫害和挣扎当中，这个教会模仿了他，因为他信奉耶稣基督唯一的真神。保罗被棍打了三遍，被石头打了一遍，遭海难三遍，一昼一夜的深海里挣扎。你们要看到，他们模仿保罗，其实是模仿耶稣他自己。耶稣就是那位受责罚，是那位被击打苦待，他是受逼迫的典范，他受骂，他被吐口水。如果任何人真的知道受逼迫，那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保罗带着圣灵赐的喜乐，继续的受逼迫。他很珍惜主的话语，他仅全心全意的对马其顿人使上帝的话语显明。他也包括保罗受逼迫，经过这么多，他还充满喜乐。耶稣基督忍受了谩骂，他甚至到了十字架上。他向往的是超过十字架，向往的是荣耀的冠冕。他期待着复活，他自己的复活，当然我们和他一起的复活也是。他期望的是他的再生，他能坐在天父上帝的右手边，这都是带着圣灵的喜乐，圣灵的力量。现在耶稣基督带着喜乐的热切的等待着最后的复活，他自己的再来拯救我们，在最后的审判的日子辩护我们。在心里面，保罗带着喜乐，保罗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而感谢上帝，以至于他们会记得受鼓励要站立的文，在最后的日子坚固的站立。保罗和他的福音同伴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整个地区树立榜样。你们是不是爱惜跟随上帝话语的人？你们愿不愿意为了见证神的话语，基督受逼迫？你们现在为了见证主受逼迫吗？你们要知道，圣灵会坚固你，主的喜乐乃是你的力量。保罗为了他们经过逼迫患难的耐心而感谢上帝，他也为了他们拥抱着神的话，死不肯放弃而感谢主。你们有没有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使他人模仿的声誉？我这个意思说，你过的生活有没有别人想要过的基督生活？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第八到第十节，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止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是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你们的言行你们的言行上见证福音吗？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传福音的声誉，他可能认识这种人，你可能会认识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到超市，到保龄球馆，到加油站，你们往往是口，他们往往是口里带着福音，不怕告诉别人。他们回乡过节的时候，虽然一句话来不及说，他们可能还会把福音说出口。他们的亲朋好友看到他们的生命方式，他们带来的态度，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徒，有些感到不屑，有些感到他们好的影响。保罗为此赞扬教会，他说主的道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整个地方传播出去。这里传播的意思是像雷声一样，整个地方充满了雷声，因为他们充满圣灵，他们从屋顶上呼喊，他们回应了那首那个圣诞歌的那个命令，就是在山上传播福音，他们对神的信心布满了全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尽全心全意来把主的话带到各地，他们传播了福音，这应该挑战我们。我们不能只想传福音只是牧师和传道的责任，然后我们自己坐着不动。我们不能想福音只是要给神拣选的人，然后试着猜猜看谁是他的选民，谁不是他的选民。我们要把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这是一个真诚的意思，要给每一个人。第九和第十节说到帖撒罗尼迦的归信，他们改变了。保罗说你们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来服侍他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然后他儿子的天从天降临，就是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从逻辑上义归信在重生的后面，上帝使他的选民信义更新而变化，给他们新的心，然后他归信。归信有两个原理，相信和悔改。 上帝把信心他的恩典的礼物白白的赐给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为他们有了上帝给的信心，他们愿意悔改，他们180%的转离了偶像，而能活的死的而不能活的死的偶像，他们从事着对偶像的喜悦，转换到了带着爱和敬畏和感谢侍奉上帝，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了。他们怎样重生？他们要相信基督。你们要远离放弃你们的偶像，也许你没有偶像，可是你们有别的心里面的偶像，也许你自己是自己的偶像。转向神，寻找他，寻找耶稣基督，相信他是你相信他必得重生。保罗提醒帖撒罗尼迦教的基督徒，你们已经归信了，他们已经归信了，以至于他们可以受鼓励站立的稳，也不会回到他们旧的生活。他们等待的是他儿子从天而降临，就是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就是我们的喜乐，这就是我们的安慰。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真的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景象。他是会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这个愤怒指的是惩罚、咒诅与神永远分离，给那些最后一天跪下膝盖来却拒绝福音的人。但是对于那些在基督里面的人是保护。我恳求你趁还有时间转向耶稣。帖撒罗尼迦人有一个传福音、服侍上帝、等候基督的声誉，你们有什么样的声誉？保罗感谢上帝，他赞扬他们的信心，他把这封信写给他们，鼓励他们要站立的稳。逼迫患难会来到，可是耶稣他胜过了世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愿意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也谢谢你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你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语，可以靠着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站立的稳。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